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的21:02，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你最最钟爱的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啊，当然了，平时呢很多同学呢在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也会听我们台哈，在周末的晚上9点钟，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周末黄金段落。一定不能错过呢，来跟 DJ 麦麦同学，就是我啊，在空中来好好的约会，属于我们彼此之间最最特别的一个互动的时间。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向大家问好。2018年的4月14号星期六，这个周六你有怎样的思绪？这个周六你有怎样的小小的计划和设计了吗？哎呀，9点了哈，那晚上呢，很多朋友也都想说这个周末啊不能白过，好不容易休息休息，给自己呢很多属于周末的空间，属于呢周末才会选择做的事情。如果呢此时此刻你依旧已经在路上了哈，享受我们节目当中带给你的音乐呢，也可以呢继续的感受一下。如果呢你呢并没有出门，也不知道做些什么，要不要约个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啊，不是约我啊。你跟我已经在约了好吗？我说的是呢，你要拿出手机给你心爱的那个人，或是想约他的那个人呢，来发一条微信，问问他在做些什么。你真的要学会啊，分辨生活里面的一些特别的人，属于特别的你的朋友啊，属于你特别的心意的这个对象朋友啊，都可以，不管是这个友谊还是爱情，你要学会分辨呢，自己在闲暇的时候才和你聊天的那个人，和愿意空出时间和你聊天的人，听懂了吗？自己闲暇的时候才会去跟你聊天，和特别、特别忙特别忙，但是呢一定要努力空出时间跟你来聊聊天啊，发发微信，打打电话，这样的朋友他们是不同的。好了，今天晚上呢同样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要忘记说一说你的观点，说一说你今天晚上想听到的调调和想传递的祝福等等，都可以一并告诉我，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一并发过来，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打开你的周末欢乐的音乐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听过了动力火车的打开天空过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在2018年04的 EAS 直播点歌贴里面的众多同学，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点歌贴的限量版本，前面里面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好，看到了，在今天的沙发归新岛沧海新岛，恭喜你抢到沙发了。还有呢，自带小板凳的第二位是我们的虎妞同学，雪莲儿报道中和皮卡瑞，还有我们的麦家族呢，很多同学好像没有卡在帖子上哈，但是没关系，也看到这位大妞，她说呢，每周的这个时候都会的守在电台的这一端，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告诉你一个消息，昨天其实是我老弟的生日，我居然在今天才发现哈，给忘记了，我们现在这个姐弟之间的联系变少了，突然觉得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很希望呢通过麦同学的节目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的老弟，希望呢跟弟弟以后可以经常的联系，毕竟呢你们是这个姐弟嘛，对不对？姐弟血浓于水，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中国大国来讲，我们特别注重亲情的这种连接，亲情的这种感情，所以呢这个姐姐嘛，哇，你知道很多弟弟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啊，第一个时间可以想到他，然后呢在这突然有的时候这个想，对吧，被这个姐姐或是哥哥欺负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他们本人啊。就是这么伟大的弟弟，有没有啊？虽然呢我是这个独生子哈，但是呢我生活中的确有很多非常棒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各种，你知道，所以呢我也担任了很多的角色，也都尝遍了各种，你知道，身份带给我的快乐和酸楚。当然快乐比较多，对不对？一说到姐姐，当然了，这个姐姐嘛，总会这个照顾弟弟，有耐心呢、心细啊等等。也希望你们就算距离再远，现在有这个手机很方便，对不对？包括呢，可以进行这个 FaceTime 啊，然后是微信的这个视频的连线呐、等等都可以，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这个姐弟，有没有姐弟的情谊啊？越来越好。 Oh my God, it's Chris Sean.Fendi basic, wear that so I don't even, I put that on my partner, I put that on my family. Oakland City representative, dress me as your majesty. Yeah, you can kiss the ring, but you can never touch the crown. I smoke a million Swisher blunts and I ain't never coming down. You ain't no Barbie, I see you looking hardy. Number two, super size, hurry up, I'm starving. Gnarly, radical, on the block I'm magical. See me at your college campus, baggy bag of federal. Call me if you need a fix.See them, they don't need it, they don't, I'm in the coupe cruising, I got the stolen plates, serving all the beans over the Golden Gate Bridge, a bridge, and the freezer, I'm snatching all your wings at my leisure.

别重复我们共同的忧伤，不是每一次的演唱就可以淡忘明天没有你。 In my heart will never be apart， 残留受伤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 回归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上一周呢，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巴的时间段里面，然后收到了很多同学呢想听到的一首复古的 demo， 因为上周好像是真的没有找到啊，自己写的歌竟然自己没有找到，这还有没有这个天理了？对，然后呢，有同学来，我看一下哈，要看这位你们聊天的记录哦，调出来，三二一，走你，在哪里啊？是要点出这个？好，来看到了。J-Mai90后周周说呢，有没有这个千年梦？麦同学呢之前写了一首中国风千年梦，都是小小的老麦苗听节目很久了。周周呢马上过生日，不知道这个生日过了没啊？到底这上周的留言哈，一堆羊羊羊，希望呢可以点播这一首千年梦，给他一个最美最温暖的梦，愿所有的千年的梦和爱呢都可以呢美梦成真啊。他说呢，我只是个路人甲乙丙丁的周周，但是不是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位听节目的你都是我最最心爱的人，那不妨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满足一下你哈。这是我大约是什么时间，你们还可以帮我想一下吗？10年差不多，09年10年最多11年了，对吧？那个时候演舞台剧嘛，演这个来世欠你个今生之古牧野疯狂的这个舞台剧所写的一首中国风哈，千年的梦，梦不醒，醒太难，送给你。 兵荒马乱，隔前世纠缠，数千年恩怨，读不懂你的眼眸中的伤感。 Oh my radio star， 弦乐吹动，欲哭却泪干，白绫风中散，等千年情难断，剑已难。 量不透我的内心中的勇敢。天涯遥远，抵不过千年轮回的纠缠，望不穿，泪打转，爱恨断。

平凡却又深刻。 这次的王力宏的演唱会的主题叫做《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哇，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北京正式开启哈、啊。据说呢，也是跟团队筹备了3年的时间，一直呢在构思，请到了很多很多厉害的制作团队来加盟，打造出颠覆传统的科技的舞台哈、啊。他本人呢又是身兼数职， 我一直在思考，让你了解我。常常对你微笑，失去的忘记了，我会尽力去弥补，你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听到的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你。70后的王力宏呢，今天出道啊，已经呢20多年了，能想象吗？啊，做艺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真的不得了了，创作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很喜欢他的歌曲哈。虽然呢，很多人呢会觉得说最近的王力宏，近期的王力宏呢写不出这样的，你知道这种淡淡的情绪的歌曲，但是你想想看啊，人呢都是在改变，人呢又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生活的状态，不同的自己所面对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那尤其是又艺人嘛，明星嘛，对不对？又不是像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咱老百姓哎，怎么突然这说老百姓是什么鬼？对吧，就不像是这个很多的平凡的这生活当中的这个朋友们的这个状态啊，他们可能遇到的这个眼睛当中看到世界更不一样，能活跃在这个华语坛上呢，还能再有不断的一些创作，就应该给他继续鼓励啊。而且呢，在此次的龙的传人2060北京演唱会上面呢，王力宏宣布自己即将生的第三个